当地人呢是认为这种一日游游客，就是中国游客的这种作为，可能会影响澳大利亚海湾的生态平衡。那当然他们在愤怒之前呢是说了，我们这愤怒并不是源于种族歧视，而是出于对于环境和社会的考虑哈。那当地的澳大利亚的有关部门和科学家呢，因为这个矛盾，这个激化的问题，正在研究怎么样把这个，你可以去来海边挖这个贝壳，但同时呢也要把量化，你一天可能只能挖多少，也是为了旅游嘛，希望是可以消除这场争论哈。但其实有时候想想确实，举个例子哈，比如说你此刻想想，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哈，你是澳大利亚人，然后你就住在海湾边上是吧，你到海滩去，然后你就看到外国的那个俊男靓女啊都在海滩上晒太阳是吧，你男朋友或者你女朋友正在给你太阳底下给你抹防晒油呢是吧，这么浪漫，然后突然你耳边出一个声音，屁股抬一下，你下面有贝壳。这毫无违和感吗？ 高速公路前面的路还很长，今天大风，明天大雾，方向不由自主，有时候糊里糊涂，陷入了迷途。有个家正在不远处，走不动就进去住一住，歇一歇，放下包袱，等到能量充足再上路。谢谢你像一泉水在沙漠让我的嘴，天快你不愿的风吹无所谓，一直都要你背上一个大树在沿途，让我以为走过的路就不后悔不后退，这样才用下 say my

又赶上了情人节，天气还特别冷，身边的人呢都是成双成对的，我只能揣着自己的心事啊，匆匆忙忙的赶回家。从此我正式踏上了相亲的队伍，然后你就发现在这条道上你是不孤独的。 享受和你的约会，巷口的小吃摊贩最美味，热乎乎酒灌暖我的胃，不用浪漫烛光配上你的那天气，我的心安稳的被握在你手里，算不过的每个节气，不需要热闹的场景，平凡就是幸福，有你就拥有生命全部，我不贪心爱着你就够我一辈子好满足，过程我不辛苦，美丽的我笑我们太像老夫老妻，少了激情我们选择安定，享受和你的 美联航的首席执行官终于道歉了。这个前两天的时候，可能大家都听说了哈，美联航出了一个事儿，这个事儿是风靡全球，我觉得它的口碑啊是彻底完了。怎么个事儿呢？他们是当时一辆飞机是要正马上就要起飞了，马上就要走了，但是呢临时出了一个状况哈，就是他们本公司有一个工作人员需要一个座位坐这个飞机，但是问题是都满了呀，谁都不愿意让座位啊，是吧？但是这个公司呢就做了一件很暴力的事情，就把其中的一位越南籍的乘客用暴力，哇，那整个那个视频当中显示的非常暴力，给拉下了飞机。当然这件事情也引起了全球，包括更多的是全球飞机乘客的愤怒哈。但其实这件事情呢，每个航空公司几乎都有这样的怎么说程序，就是说你在买任何一家航空公司的机票的时候，其实签订的协议当中啊都有这么一条，就是在他们有需求的时候，你的这个座位 航空公司是可以被争回来的。当然有一些其他的航空公司呢，有钱的航空公司哈，可能这个过程会缓一点，比如说我更多的是希望你自愿把这个座位让出来，怎么自愿呢？我给你钱呢，是吧？比如说这一次这个美联航在争座位的时候就说了，我们提供$800的现金，然后呢奖励谁愿意自愿把这个$800的奖励，谁愿意把这个座位让出来。但问题是没有一个人自愿，所以呢就发生了这个暴力的事件。那美联航的首席执行官叫奥斯卡穆尼奥斯就这起流血事件致歉了。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哈，确实他们的这个口碑确实是非常差，网上各种各样的乘客都在吐槽美联航的这个服务有多差哈，甚至有一些社交媒体嘲讽美联航，给美联航专门出了一个新的广告语，这个广告语叫做如果我们打不过竞争对手我们就打顾客。而美联航的一些竞争对手，比如说像西南航空也出了他们的广告语，这个最新宣传的口号叫我们是打击对手，绝对不会打击顾客您。那西南航空打击顾客的打击对手竞争对手的方式是什么呢？策略是什么呢？这个竞争对手们都开始蠢蠢欲动了，心里说哎呀，这家可以便宜点收购美联航啊，咕噜咕咕咕咕咕咕， 伫立在群山之间，春天里寂静的山谷，仰望纯净的天空，相伴在美丽山水间，相伴着我们的喜悦，倾听千古的寂静。这雪山，时间在这一刻停止，为何我在此刻流下眼泪？当微风掠过这山谷，任时风之子在群山沉默的怀里，我是山之子。当太阳普照这世界，映红了我们的脸庞，我们是太阳之子。就在这美丽春天，看着你纯真的笑脸，我的心就在这一刻起飞，如树影飞翔在蓝天里，翱翔在世界的顶端，穿行在高山白云之巅，我们是自由的孩子，如此深爱这世纯真的笑脸，我的心就在这一刻起飞。 老朋友喊你来约会了 FM 一零三三春季车展再度携好礼来袭，汇聚波士智达奔驰、飓风横笛、一汽大众、燕郊颐和雪佛兰、燕郊颐和别克、燕郊广汽本田、北京福田家图汽车大厂长江店、三河汇丰长城哈弗店、三河涛旗汽车、八家汽车品牌，来一个地方见八个老朋友，现场购车还能抽奖，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。四月22日至23日，燕郊新乐汇广场 FM 一零三三春季车展与你不见不散。四月29日至5月1日，集美燕郊商场疯狂送现金，汽车开回家活动狂欢开启，三天四场抽奖，赢汽车使用大权，更有5%现金补贴，多重好礼等着您。赶紧拨打03167153305咨询吧，102国道电厂桥东路南。 没再聆听，没再生活，这是唱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一零三三。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。 哇哦，你看那身材好棒， 我要流口水了。 哇，六块腹肌。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？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啊是雷人秀，由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。这个美国的军事行动呢，最近这几个月是不断哈，比如说在这月4月7号的时候，美国向叙利亚某一个军事基地发射了59枚战斧巡航导弹，这也是自从2011年以来，叙利亚危机以来哈，美国第一次对叙利亚发动的军事打击。那最近这段时间呢，美国的海军又有动态了。美国有一个航空母舰叫卡文文森航母战斗群哈，最近离开了新加坡，本来呢它是要驶往澳大利亚的，这是它的原计划，但是它方向一改，朝北航行，驶向了朝鲜半岛附近的西太平洋。那有专家预测，这个解释是说，因为这个朝鲜是试射了，之前是试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哈，导致朝鲜半岛的局势紧张升级。那这一轮的部署呢，被视为是美国进一步加强在这个地区西太平洋地区存在感的举措。哎，你知道我一看这种国际新闻啊，这种军事威胁哈，我经常会看到一些，有一个词叫什么？叫 win-win situation。双赢是吧，合作共赢，共赢是。那我当时都想不通，怎么可能所有人都赢了呢？总有人输啊，那到底是谁输了呢？叙利亚说，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咕噜咕咕咕咕咕咕， 我宁愿你冷酷到底，让我死心把你忘记，我宁愿你绝情到底，我这一人放弃，我宁愿只伤心一次，也不要日夜都伤心，我宁愿你冷酷到底，请别再说。 你走的那场夜雨，淋湿我的伤心，抹不去你留下虚伪的唇印，留下那欺骗的好语。既然已决定离去，为何还留下在 得意，让我不能彻底忘记。我宁愿你冷酷到底，让我死心塌地忘记。我宁愿你绝情到底，让我彻底的放弃。我宁愿去伤心一次，也不要日夜都伤心。我宁愿你冷酷到底，今夜再说 依然是雷人秀，有雪雷陪着你啊！我记得上个月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，在广东那边，就是一个15岁的自闭症的男孩，他走失了，父亲找他找了2个月，然后才知道这个男孩辗转反侧从警察局，那因为他15岁虽然是未成年哈，但是体格长得特别壮，特别成熟，所以呢就被认为是成年人，从警察局辗转被送到了广东韶关新丰县的练习托养中心。那其实这个练习托养中心是一个私人机构，父亲找了2个月，最后2个月之后，父亲再看到自己儿子的时候，就是这个15岁自闭症的男孩的时候，儿子已经走了。然后当时一看到就儿子的尸体，父亲眼泪就哗哗的往下流。父亲说我当时儿子出走的时候那个体格那么壮硕，怎么现在瘦成了皮包骨头了。当然后期的信息呢我知道了哈，最后的信息是这个练习托养中心已经被关闭了哈。但是关于我们国内一些就是精神障碍患者的情况呢，有一个最新的数据出来了，这是国家卫生委最近的一个数据哈，说去年我们国家登记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有540万例，其中3/4的是在册的啊，登记过的是这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。另外呢，这个专家也是说88.7%的在记录的严重精神障碍者呢，都是由卫生相关部门进行管理。当然有管理才会有记录嘛，享受到了医疗护理、生活补贴等一些公共的服务。那当然这个专家是说目前我们的精神卫生服务方面有所改善哈，截止到2015年的年底呢，我们有精神卫生服务机构有3000多家，2010年 那会儿只有1000多家这样的机构，但是即使这么多，我们总共的数据上说，精神患障碍者障碍患者有540万这么人，这么多人，3000家怎么可能够，对不对？当然了，这个专家也是说呢，卫生相关部门呢也要通过鼓励一些顶尖的公立医院，为医务人员进行培训，然后等方面的方式哈，然后提供一些基层方面的精神卫生服务的能力。其实有时候觉得啊，就虽然说鼓励鼓励吧，但是很多一些部门本身就像是一个自闭症患者，最大的特点就跟自闭症患者有非常大的共通点，就是说不听啊。好，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下个时段精彩继续。 到了某个年纪，你就会知道，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，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，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，过了某个路口，你就会感到彻夜陪你聊天的越来越少，厌倦了被寂寞追着跑，找个爱你的人就像托付终老，能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，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，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，只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，终于等到你，还好我没放弃，幸福来得好不容易，才会让人更加珍惜，终于等到你，差点走一程的人有多少，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，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，只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，终于等到你，还好我没放弃，幸福来得好 到你。有一整片蓝天。 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，品味1033，我们都为停留。 铁砂掌，灵魂组，隔空狮子吼，语不惊人死不休，一个字。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。 人人生梦如路长，让那风霜风霜留面上，红尘里美梦有多少放散，照痴痴梦幻的心爱，如随人茫茫。人生间梦的延长，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，何从何去你我心中方向，风悠悠在梦中期盼，路和人茫茫。 气转暖，市民纷纷选择中短途自驾游线路外出踏青，游玩的疲劳加上春困现象的产生，驾驶人容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够集中。三河交警温馨提示，近日天气转暖容易产生春困现象，驾驶人在出车前应保持充足睡眠，在行车时应保持注意力集中，可打开车窗保持空气流通，并开启车内收音机，避免疲劳驾驶。 眼里的风狂地吹过我的窗口，和什么就像你总是不能懂我眼里执着的心，太多只是消耗，并不能改变什么。反正爱情的经过，只是迟早的时候。啊，听吧，一切一切。

只愿意清醒的接受，你已远走，爱却没收，一句承诺你都没有说。My memories 只有你忘不了回不去，在夜里在梦里唱着我爱自己，你的情你的恨就藏在我心里，唯一都是对你的歉意。 带着微笑温暖的

同时今天和你一起聊一聊，你觉得外星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异功能，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和分享啊。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群聊。千年之恋留言说，外星人会时空穿梭最好。他说我想到处去旅游。外星人说，我穿我也不带你穿，你给我脱了。 你问我这是怎么了，为什么哭泣，你说快去电视机，你就不会再有。于是我来到电视机，星星睡在大街上，电视拿着彩色笔画着图画在墙上，图案和电视在歌唱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梦到月亮就在身旁，图案和电视在跳舞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让你们都感到孤独。 还有听众留言说，外星人会知道你在想什么，而且会自我修复。哎呀，那外星人一定没有医闹啊。好，你呢，这个你觉得外星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

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？雷人秀，让你笑出六块腹肌。 同时今天和你一起来聊，你觉得外星人应该具备哪些特异功能，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和分享。首先来欢迎一位新听众哈，叫做村长。村长你好，村长你好，村长请客吃饭吗？村长有酒喝吗？他说外星人都不穿衣服，因为瞬间移动只能移动自己的身体，身体以外的物品都移动不走，所以外星人都不穿衣服。如果外星人不穿衣服的话，哇，那外星人对于人体素描这一块一定很专长。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，不知道他们跑哪去了，赤裸裸的天空，星星多寂寥。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，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，谁知道一想你，思念苦恼。 有一个服务地球的特异功能，能让沙漠变成绿洲。外星人说，凭什么你们破坏我来恢复啊？ 我的一颗心交给谁，交出去会不会后悔，爱情的边缘一次又一次徘徊。我的一颗心交给谁，交出去能不能收回，付出了感情只怕换来是伤悲。过去我为爱流过泪，现在已锁上我心扉，孤单和寂寞习惯陪我心沉睡。是否该抛开是与非，